天轻轻呼吸你的呼吸，心里慢慢都是你，你是阳光水还有空气，茫茫人海确定是你，幸福闪烁的眼睛，月亮代表我的一颗心，在我心里最爱的人就是你，装上翅膀我要飞向你，爱的勇气如此坚定，这是我们的甜蜜约定，飞向你，爱的勇气如此坚定，这是我们的甜蜜约定。Baby, you will know.So sweet。 正在为你带来好音乐的是每天同一时间会准点播出的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我是梧桐。接下来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只想唱歌，歌词非常苍白地表述出了一种主要的思想，描述了张学友他喜欢唱歌，一辈子都是想唱歌的一个心情。张学友特别的找来了制作人林若宁操刀谱写歌词，歌词当中写着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被唱破，管他是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的哼着唱着，从一两岁唱到八九十岁，歌唱是呼吸和生活，贴切地写出了张学友对他唱歌的这种钟情在里面。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你却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不论是友情的还是亲情的，喉咙被震动过更能够满足我，藏太多认真的丑我，小时候藏出我会不知所措，有时候藏温热有一天寂寞，但我的感情路一直没什么不妥，歌手偶遇那一首歌沉醉命运的脚步，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我管他谁的歌，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沉浸于时尚的不老传说，唱歌是呼吸和生活。也是一种寄托，总要跟谁年轻的一样顿挫，每一类的鞠躬随风一笑过，记录下我情绪为了谁的寂寞，童年时那一首儿歌，在人生闭幕前那一首离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洒脱，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了结果，排行榜上每一首歌写下潮流的段落，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不管他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跟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爱火化上的头发乱了，唱歌是呼吸和生活。 唱的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这一两岁唱到八九十岁，我不懂得能干什么。 天后萧亚轩曾经在2006年的台北市市政府举办的跨年演唱会上面呢，所演唱的一首最为曝光的一个新的单曲。那么这首歌呢，是萧亚轩和王力宏合作的结晶，名字叫做 Honey Honey Honey。 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歌轻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眼神让我心动了，握着你突突的手像个小女人，厚厚的肩膀靠着，躺在你身边不停傻笑着，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歌轻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做我的 honey honey honey， 总在你的心里，下半个世纪我又纷纷要么好好爱你。 Oh honey honey honey， 躲进你的怀里，我要我们腻在一起就一直甜下去。你的眼神让我心动了，握着你粗粗的手像个小女人，厚的肩膀靠着，躺在你身边不停傻笑着，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着轻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做我的 honey honey honey， 藏在你的心里，下半个世纪我又纷纷要么好好爱你。 Oh honey honey honey， 躲进你的怀里，我要我们腻在一起就一直甜下去。 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 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周末午夜的晚饭，快到英国的夜晚，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你好好待，一起大声呼喊，唱寂寞日夜说拜拜。礼物希望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正期待，让爱水轻轻飘散。告诉我就没接受这邀请吗，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却不一样， I need you， 安慰我的苦难。等着我轻轻摇摆，等着我不要伤怀，等着我在梦中才照亮天空的云彩。说拜拜，礼物希望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趁现在，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就没接受这邀请吗，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依赖，安慰我的苦难。等着我轻轻摇摆，等着我不要伤怀，等着我在梦中再照亮天空的云彩。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What's your name？ 记录了梁静茹和玛莎的爱情。记得他们交往的时候，梁静茹在唱歌会上面会跟他的合唱是非常的高调的哈，仿佛要向全天下来昭告他们的幸福。后来梁静茹选择了商人，一个肯给他一个家的男人。有个词叫什么呢，叫做时过境迁，还有个词叫做物是人非。那么有没有什么是可以用一如往昔来修饰的呢？ 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再不舍也磨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曾够与还有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重播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是 指尽头，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还好我有忘记一首情歌，轻轻的，轻轻哼着，哭着，笑着，我的天长地久。 坚强，这首歌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冠军李琦在2014年发布的个人专辑当中收录的十首歌之一，也是继9月30号发布的第一首的预热主打《风中少年》之后呢，11月21号，我并不是那么坚强这首歌回归了情歌路线的李琦，展现了声音的独特之处，完美深情演绎。 温热的眼泪爆出眼眶，我的心悬在发烫的胸膛，思念静不下，彻夜不停在嚷嚷。不管我飞向你去的地方，朋友都劝我将你遗忘，他们是不是从不曾彷徨，不能再承受这孤独的重量。离开的你，我没有办法说放就放。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原来我也像个孩子一样，隐形又爱伤了忧伤。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我是疯了才敢念念不忘，护你在心里流泪又淌，而你如影随形，我用什么抵抗。 说放就放。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原来我也像个孩子一样，隐形又爱乱了步伐，怒跌跌撞撞伤了忧伤。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我是疯了才变念念不忘，哭你在心里凉了又烫，爱你如影随形，我用什么抵抗？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5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15。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3度，廊坊多云29度到15度，首都北京阴转多云29度到15度，近邻天津小雨转晴28度到18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广电网络公司自即日起开展广电亲情奉献专电视赠宽带优惠大酬宾活动。一、新装用户

抓不住你，被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被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弦子的专辑《看走眼》里面的第二波主打歌，名字叫做《说好就算了》。 为什么言不由衷，还是没感觉，爱太空不能负重，情愿躲在背后，太放纵你的需求，世界都幻灭后，勇敢刻的喉咙诉说，背叛是你最自私的抱歉。我们说好就算了，淹没胸口的泪水都不甜，其实我已经拒绝回味往事的特权，未来才会更美，爱过就算了，一个失去的坚决，我会认真的想念你，还要我多卑微，心甘情愿妥协。

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挥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们的终点，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了这个经典的结局呢？游鸿明唱着这个关于地下铁的故事，我在下个路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 寂寞又在这班那班来回这段地下铁，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地下铁赶快飞， 被风吹散的发尾让人颓废，外套上的雨雪在脸上排队， 我不敢睡，忘记了也无所谓，地下铁赶快飞， 我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我的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 你赶快睡，紧紧靠着我的背， 千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挥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 今夜又在这般那般来回这段地下铁，看着人来人往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仿佛又看见你的脸，地下铁赶快飞， 被风吹散了发尾让人颓废，外套上的雨水在脸上排队， 我不敢睡，忘记了也无所谓， 地下铁赶快飞，我的爱人有点累，我有点醉，在终点永远在你下一站， 你赶快睡，轻轻靠着我的背，这些年来早就习惯送你到挥别，你也一直以为下面才是我的终点站，我在下个出口等待最后一班回程的地下铁，耶耶耶耶耶哦， 都有一颗玻璃心，小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别人发礼物不给我而难过呢，换到现在谁去在乎呢？所以治愈玻璃心的就是成长，也是见识，也是磨难，是一次次自己的失去和没有得到。 Let's run from love、yeah. I'm from the pain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There's nothing here but the memories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存在 We are warriors fighting for our love. 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 like you never let me down. Cause we're never giving up. Cause we're never giving up on the story of love. We are warriors, warriors, warriors.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祝贺电，他指出中方愿同法方携手努力，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李克强总理8日考察河南自贸区开封片区，他表示创建自贸区目的是打造改革开放高地，最终要让审批程序越来越简，监管能力越来越强，服务水平越来越高。国际方面，近日

就能听懂我爱的宣言，请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在爱爱你的世界 Love forever。 爱原来我看得见，萦绕在我耳边，沉默一样盘旋，我的心感受那么强烈，感受那么直接，拥有那感觉， 心之间靠近一点，温暖也多一些，发现爱没有白天黑夜，我相信真爱会永远，是心跳是直觉，爱的信念不会熄灭，拥抱之前不顾一切， 如果时间只剩一点，我还会为爱勇敢一点，再一天再一遍，紧紧拥抱这个世界， 如果心跳可以听见， 就能听懂我爱的宣言，请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在你的世界，如果时间只剩一点，我还会为爱勇敢一点，再一遍再一遍，紧紧拥抱这个世界，如果心跳可以听见，就能听懂我爱的宣言，请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在爱爱的世界 Love forever。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慢慢来比较快，这个是情歌天后梁静茹2010年的压轴专辑情歌没有告诉你当中的一首歌，是由梁翘柏作曲，李卓雄填词，歌曲当中的哲理性非常的丰富，耐人寻味，一起来听吧。 看不到慢慢变开，认真方向再醒来，有些事情是自不来，跟着聊天变未来，跟墙上下也散开，记不来总有些人需要再等待，慢慢来却比较快，来得快却来也快，烟火真快到头来真空白，慢慢来就下爱的人都好快，会合起来，有些事情是记不来，让挫败沉淀下来，人生是一场比赛，记不来总有真爱客观的存在，慢慢来会比较快，来得快去得也快，烟火痛快到头来却空白，慢慢来静下来等待吧，放空慢慢来，专注比较快，放心慢慢来，别惊动未来，时光会淘汰所有好的留下来，等等的不留爱，慢慢来却比较快，来得快去得也快，烟火总快到头来却空白，慢慢来相信爱依然期待，慢慢来会比较快，来得快去得也快，我总快到头来却空白，永远没沉下来等待花开，慢慢来慢慢比较精彩。 接下来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中国的歌手张信哲演唱的，叫做《爱你没错》，是戴月东填词，曾弟谭旋谱曲，同时也是2014年的电视剧《古剑奇谭》的插曲。接下来马上听到专辑《海爱》当中的《爱你没错》。 爱是否充满诱惑？是否让人沉默？是否藏在心底某个角落？我不敢乱说出口，不敢轻易触摸，不敢怪你冷漠，害怕花飘落，害怕雨坠落，害怕注定我有人在等我。爱上一个人，我们都没有错，只是走了不同的一个分岔路口。如果从此双手不能再和你紧紧相握，就让我再拥抱人。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能一直陪着你走到最后。如果我的心痛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懂，我也不后悔曾经爱过。是否让人沉默？是否藏在心底某个角落？我不敢乱说出口，不敢轻易触摸，不敢怪你冷落，害怕花飘落，害怕雨我，害怕注定我有人在等我。爱上一个人，我们都没有错，只是走了不同的一个分岔路口。如果从此双手不能再和你紧紧相握，就让我再拥抱一秒钟。爱上一个人，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能一直陪着你走到最后。如果我的心痛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懂，我也不后悔曾经爱过。我也不后悔曾经爱过。 是始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也许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远行，要出发。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黎巴黎。如果明天不是生日吧，今天的一定能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虽然明天不是生日吧，明天的你我知道，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马上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徐世珍作词，杨子谱曲，蓝又时演唱的，收录在了由华研国际公司制作的于2005年12月17号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班影视人生》当中的《孤单心事》。 下在我窗前，玻璃也在流眼泪，只剩多远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用寂寞来自愿，还是最想要你陪。曾一起走过的夏天，我常常会梦见，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写成脸上的黑圈。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无法停止幻想我们的永远。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向你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希望你对我诚实，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 Yeah.

在很多年之前，辛晓琪还没有遇见李宗盛，还没有领悟味道那些大家都会唱的歌。那个时候呢，她只不过是一个当过钢琴教师、失过恋的女人。唱着自私的辛晓琪在失意当中唱着坚强，歌声越清脆，就有一种成熟的清澈在里面。 夜来了，我拍的心也慢慢被覆盖，你忘了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背对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却终究沉默悄悄离开。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站在属于爱的舞台，不能有太多的独白，难道你不明白？ 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伤痛的过往可以不在乎，回头依然有路。Promise me, you'll wait for me, 有爱的女人忘了所有苦，不保留，不停付出。 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 Bill 的 I Wanna Say， 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梧桐，拜拜，明天见。 看着镜子里的我，面对面的错，两个我都不是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像一座鸟笼，鸟是我，你是天空，好想飞不想走，来不及倒转时空，没关系还有我，对自己 错，两个我都不是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像一种鸟窝。要是我已是天空，好想飞，飞不走，来不及倒转时空。关系还有我，对自己说。